再独梦。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双喜舞？我招式不错，冰冷外表心似火，似火探过。但我为何默放起真我？只因我某天烧伤过，不再换火，收敛气，似火难过。 想一再独梦。